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军战斗机空袭叙利亚政府军基地一事20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据报道，美军战斗机17号对叙利亚政府军基地进行空袭，造成许多人伤亡。我国认为，美军这次空袭叙利亚政府军基地，这并不是一种过失，而是对主权国家故意的侵略行为，并对此表示强烈谴责。通过这次事件，证明了美军在叙利亚所进行的反恐战的目的在于打垮自主的叙利亚政府。美国是不经合法的叙利亚政府的批准而打着反恐战的幌子，爬进他国的领土进行狂轰滥炸，破坏城市和村庄，造成严重的难民危机的罪魁祸首。今天在世界各处所发生的悲剧性事态说明，所有国家和民族要粉碎美国变本加厉的强权和专横、侵略和侵犯主权活动，捍卫自主权必须拥有自己的力量。我国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举的战略路线，拥有最强的核遏制力，目的在于粉碎美国的强权与核威胁恐吓，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主权与安全，实现真正的国际正义。朝鲜政府全力支持和声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粉碎以美国为首的一切敌对势力的侵略和恐怖阴谋，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实现领土完整的斗争。